记忆中的席子总是很有画面感，充溢着青色气味、六神的香韵和老祖母汗衫上淡淡的老人味道。摇着蒲扇，听着半导体，还有一杯茶，徐徐凉风伴着空气当中的涩与浊，便是夏天了。然而唯有铺上换下厚垫，堆起席子的那一刻，才是真正入夏。 离不开席子的夏天就像不可缺的蝉鸣，有了席子，夏天才会完整。现在流行的、时尚的、舒服的、高端的席子，我如果说是牛皮席，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吧。抢购时间，对接孟德兰厂家，在广播渠道推荐了很多年的时间，很多老顾客每一年都会打电话来咨询来复购。 对， 因为是好东西，透气散热，吸汗防潮，席子不粘身子，大家都是口口相传。那么今天30度的高温之上，我要把这床席子隆重介绍给还没有用上的朋友。 是的，今年的席子皮料更厚实，皮质更柔软，做工更精致，价格更贴心。拨打4007106108，8900元的孟德兰牛皮席，今年夏天的首发价格是2599。 是， 别着急，订购成功呢，还有2张牛皮枕套是免费赠送的。这个会员价购买呢，是需要花到899块钱的，那本次免费送，所以呢，您可以打一下心里的小算盘了，绝对呀是超值划算的。 是的，双人尺寸的是牛皮席，带回家之后呢，可以用上几十年的时间呢，而且啊不藏污纳垢，非常的健康啊，关键是亲肤感十足。夏天也可以少开点空调， 对， 因为呢牛皮席上面天然密制的毛孔纹理都可以储存凉气，所以呢现在家庭越来越青睐选择水牛皮的软睡席。那么今天知名品牌孟德兰水牛皮软睡席在活动当中首发预售，只要2599元，还配套一对牛皮枕套。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只开通5分钟的时间，现在拨打4007106108接受预定，7天之内到货，到时候呢统一安排送货。 没错啊，手机尾号6184的朋友就说了，你们家的凉席呀，我7788买的不下10床了。家里亲戚都是用的牛皮席，温而不热，凉而不冰，确实很舒服。今天呢是再订2床送一个重要的客户的。 谢谢您的支持。孟特兰的水牛皮软睡席铺在家里就是彰显了生活品味了，送人的话呢那也是高端大气，而且啊寓意也不错，但是啊您的钱花的肯定是值的。 是， 因为同品类的席子商超呢都是8000-9000块钱，那么我们呢只要2599，就是2.5折的折扣，还要再给您配套一对牛皮枕套，整个家居配套齐全，只要2599。4007106108，4007106108。 我们去成都厂家的时候呢，遇到一位已经86岁的李奶奶，她对牛皮凉席啊是情有独钟。说啊，这是用的最久的一床席子了，民国时期自贡的一个远方亲戚带来了当地生产的一种水牛皮制成的凉席，没有想到睡得那么舒服。但是呢，新中国成立初期简朴为上，拒绝一切的奢华，川渝地区仅有的一些手艺较高的皮革匠人被遣散了。李奶奶坐在床边回忆小时候，不紧不慢地讲述着席子的故事。 想想也是啊，传承着老手艺的工匠师傅，他们可以称得上是岁月的记录者了。从下料、拉边、上胶到粘接、卷边，整个制作过程呢需要经历几十道的工序，耗时1个月才能完成。这是一份对生活的尊重，也是对生活品质的期待。生活不是凑合，所以呢选一床好席子不仅是品质要求，更是舒服的享受。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2599元带回家一床三峡库区正宗的水牛皮软睡席，可以用上几十年的时间，同时呢赠送一对牛皮枕套，这个枕套啊就可以给家里的小宝宝当成凉席来用。马上的高温酷暑天了，牛皮席呢就可以派上大用场了。 是， 好了啊，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马上结束，抓紧最后的30秒的时间。 是啊，生活太复杂，专注于体会一件事，就是孟德兰想传递给大家的生活态度。每天的加班加点报表工作让你抓狂，但是回家之后，孟德兰希望您卸去疲惫，享受专属的私人时光。2599一次投资，尊享一生，每一年划算下来只要30块钱，每天只要几毛钱。而且呢，牛皮凉席的健康属性，免打理，不用晒席子刷席子的属性，适合上了年纪的爸妈，还有忙碌的上班族。好，4007106108，4007106108，留下最后一点时间给您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你，醒目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27集， 上完早朝，待皇上起驾还宫，臣工们才从乾清门鱼贯而出。明珠找陈廷敬攀谈：“ 廷敬啊，你不在家时，我已奏请皇上恩准，让令弟廷统到户部当差，受了个主事。 谢明珠大人，廷统还少历练，我指望他先把现在的差事做好就行了。” 廷敬就是太正直了，自己弟弟的事情不方便说。没事的，我明珠用人，心里面有杆秤。 夜里陈廷统过来说话，两个兄弟在书房里喝着茶，没多时就争吵起来。陈廷敬说：“ 我同你说过，不要同明珠往来，你就是不听。”“ 明珠大人哪里不好？我从来没有送他半张纸片，可人家就举荐了我。靠着你，我永远只是个七品小吏。”“ 你以为他是欣赏你的才干？他是在同我交易。我没有参副轮，他就给你个六品主事。你知道这个六品主事是哪日到手的吗？就是我向皇上复命的第二日。”“ 如此说来，我官升六品还是搭帮你这个哥哥？”“ 我正为这事感到耻辱。”“ 哼，你有什么好耻辱的？我看你也不是什么包拯、海瑞，你也是个滑头。你要真那么忠肝义胆，你就把傅伦的罪行全抖出来呀。你不敢，你也要保住自己的红顶子。”“ 廷统，我把话说到这里，你不肯听我的，迟早要吃亏。做官你还没摸到门道。”“ 哼，好，你好好做你的官吧，告辞了。”“ 廷统。”“ 老爷，你们两兄弟怎么到一起就吵呢？你们兄弟之间的事儿，我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左右为难。”“ 你不用管，随他去吧。”“ 老爷，我想不通啊，连大顺都说福伦简直该杀，你怎么没有参他呢？”“ 月圆，朝廷里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吧，我知道你是替我担心，你就好好的带好孩子，照顾好老人，朝廷里的事情你知道多了只会心烦。” 月圆添了茶，见陈廷敬没心思多说话，就叹息着出去了。陈廷敬独自站了一会儿，想着廷统跑到家里吵闹一场很是窝心，便去看望岳父。李祖望正在书房里看书，只当什么事儿也没听见。陈廷敬请安说：“ 爹，我这个弟弟，哎呀。”“ 廷敬，自己的弟弟能帮就帮，也是人之常情啊。”“ 不是我不想帮他，是他自己不争气，老想着走门子。官场上风云变幻，今日东风压倒西风，明日西风压倒东风，他想走门子求得发达，走得过来吗？”“ 是啊，就像赌博压错了宝，全盘皆输。 翁婿俩说着这些话，陈廷敬想到了自己悟出的稳字诀，教人要稳，办事要稳，看风向尤其要稳，官场里最为难测的就是风向，万不可稍闻风声就更换门庭。官场中人免不了有各有门庭，可投人门下又难免荣损与共，福祸难料。陈廷敬不投任何门庭，这也是稳中要义。这个时候，月圆领着翠屏端药进来，陈廷敬同李祖望对视片刻，都不说话了。月圆说： 爹，您把药喝了吧。 好，放在这儿，出去吧。 爹，月圆怪我有话不肯同他说，官场上的事情我不想让他知道的太多，徒添烦恼。 他心是好的，想替你分担些烦恼，可有些事情啊，的确不是他一个妇道人家该问的，你不说就是了。 月圆问我为什么不参妇伦，我没法同他说清楚。 廷敬啊，这朝中的大事我也不懂，但是我相信你是有道理的。 爹，我只能做我做得到的事情，做不到的事我要是硬着去做就什么事都做不了了。 这个妇伦真的就这么硬吗？ 参妇伦就等于参明珠、参皇上，我怎么参？假如我冒险参了妇伦，最多只是参来参去，久拖不决，事情闹得朝野皆知，而山东该办的事一件也办不成，到头来吃亏的是百姓啊。 张骞奉命进京，仍是暂住山西会馆。陈廷敬今天难得的清静，约了张骞逛古玩街，俩人在街上闲步一阵，进了一家叫五墨斋的店子。掌柜的见来了客人，忙招呼着： 哟，二位随便看看，我这店里的东西啊可都是珍品上品。 早就听说您这店里的东西不错，今儿啊我们是专门来看看的。 二位啊应该是行家，我这里有幅五代京号的匡庐图。 京号的画？ 嗯， 果真是他的？那可真是无上的妙品了。 这东西啊太珍贵，搁外头啊太糟践了。 田静啊，这就看你的眼力了，我不在行，我也是略知皮毛啊。 很多行家都看过，叹为观止啊。 陈廷敬看了半晌点头说： 观其画风真有京号气象，这句瀑流飞下三千尺，写出庐山五老峰，是元代诗人柯九思的题诗，这上头提的是京号真迹神品几字，应是宋代人题写的，这幅画并没有画家题款，所谓匡庐图只是后人以讹传讹的说法，叫顺口了。 何以见得？ 京号遭逢乱世，晚年隐居太行山，他画的山水都是北方风物，多石而少土，高峻雄奇。张骞兄，你我都是太行山人，您仔细看看这画，不正是咱们家乡？ 哎呀，您二位可真是行家呀！啊， 掌柜的别客气，请问您这画什么价呢？ 不二价，2000两银子。 哎呀， 陈廷敬摇头而笑，闭嘴不言。掌柜的见陈廷敬这般模样，便赌咒发誓，只说您老人家是行家，懂得行情，这个价实在不贵。陈廷敬仍是微笑着摇头，眼睛往柜上看别的东西去了。 要不这样，您出个价啊，这么好的东西总得落到行家手里吧，不然真是糟蹋了。这位爷，您说句话啊，买卖不成仁义在吗？ 我还是不说话吧，说话就会得罪您啊。 哎呀，您这位爷说到哪儿去了？没关系，您开个价。 2两银子。 您这是开玩笑吧？ 我说我说话会得罪您的，不是吗？ 哪里的话，这个我只是说这个，您这二两银子太离谱了吧？ 只值二两银子，您心里清楚。 这位爷，您这真是把我弄糊涂了。 您哪里是糊涂呀？您精明得很呀。 廷敬兄，这难道是赝品？ 你问掌柜的。 嘿，要真的是赝品的话，那我可就吃大亏了。我这可是当真品收罗来的呀。 掌柜的，还在蒙我们俩是吗？ 廷敬兄，您只怕说中了，掌柜的不吭声了。 我还不算太懂，真懂的是高士奇，他玩得多，他是行家。 您说的可是宫里的高大人？ 哦，你们认识？ 小的不敢欺瞒二位大人。 我俩没着朝服，脸上又没写着个官字。 您二位大人既然同高大人相识，那肯定就是朝廷命官。高大人看得起小的，小的在这里凡有真迹上品，都先请高大人掌眼。这匡炉图的真品正是在高大人手里，真品匡炉图还不止值两千两银子了。小的卖给高大人只要了两千两，高大人还买了幅同样一模一样的赝品，的确只花了二两银子。 这高大人要赝品做甚呢？ 这是高大人习惯了，他说真货搁在外头糟蹋了，世上能识真假的人反正不多，真要是碰上行家，他才拿出真货出来。 陈廷敬同张谦相视而笑，俩人出了五墨斋，找了家馆子小酌几盅，谈天说地，日暮方回。几天之后，南书房内，明珠边看奏折边闲聊着，问大伙儿啊推举廉吏和博学宏词的事儿。原来皇上恩准四品以上大员举天下廉吏备选，荐饱学之士入博学宏词。高士奇虽位不及四品，却是皇上的文学侍从，也奉旨举贤荐能，便说 士奇正在琢磨，还没想好。 廷敬以为嘉定知县陆陇齐、清苑知县邵四尧、吴江知县刘香年都是清廉爱民之吏，要说饱学之士，廷敬首推富山。 廷敬啊，陆、邵、刘三人虽清明远播，才干却是平平，我长吏部多年，最清楚不过了。富山嘛，您就不要再说了，他一直寻思着反清复明，天下谁人不知啊？ 谁想反清复明？ 臣等叩见皇上。 突然听到皇上进来了，臣工们吓得滚爬在地。 朕今儿不让张善德先打招呼，径自进来了。明珠，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高士奇抢着回奏。 回皇上话，原是陈廷敬要保举富山入博学宏词，明珠说不妥，天下人都知道富山同我清朝不是一条心。 朕自小就听说富山这个人，他的一首反诗很有名，当年不光在读书人当中流传，就连市井小儿都会背诵，你们有谁还记得呀？ 一时没人吭声。半晌，陈廷敬回道： 臣还记得，那时写的是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日月为名，此诗的确是反诗。 你们呀都是滑头，朕就不相信你们都不记得了。朕当年还是黄口小儿，记住了几十年都忘不了，只有廷敬敢说自己记得，可见他尽怀坦白。 臣想推举陆陇齐、邵四尧、刘香年三个清廉知县，博学宏词可，臣首推山西名儒富山，臣已写好奏本恭请皇上预览。 这个折子照样还是你们先议吧。朕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听廷敬说过富山，知道他是个很注重自己名节的读书人，为了不剃发续辫，就披发为盗，不顺清朝。 高士奇听皇上如此说了，马上奏道： 皇上，富山同顾炎武狼狈为奸，曾替苟延残喘的南明朝廷效忠。 臣奏皇上，高士奇所言确是事实，但时过境迁，应摒弃成见。要说富山，臣比高士奇更为了解。 的确如此，陈廷敬同富山是多年的好朋友嘛。 陈廷敬听出高士奇弦外之音，便道： 皇上，臣同富山有过几面之缘，虽然彼此志向不同，却相互敬重，要说朋友谈不上。从我中进士那日起，他就鼓动我脱离朝廷，而我从同他相识那日起，就劝他归顺朝廷。 廷敬，朕准你保举富山。这富山多大年纪了？ 应在70岁上下。 哦，已经是位老人了呀。命阳曲知县上门恳请富山进京，朕想见见这位风骨铮铮的老人。好了，你们也够辛苦的，暂且把手头的事情放放，说些别的吧。 高士奇忙说： 启禀皇上，臣收藏了一幅五代名家金浩的匡庐图，想敬献给皇上。 哦，金浩的，快拿来给朕瞧瞧。 高士奇取来了匡庐图，慢慢打开，皇上细细欣赏，点头不止。 真是稀世珍宝呀，陈廷敬，你也是懂的，你看看如何。 陈廷敬上去细细看了看，发现竟是赝品，不由得叫了一声。皇上忙问怎么回事，陈廷敬掩饰说： 哦，金浩的画存世已经不多了，实在难得，臣故而惊叹。 世奇懂得可真多呀，算个杂家，他的字先皇就赞赏过，蓝古玩他也在行，当年他还替朕做过弹弓，朕一直藏着那玩意儿呢。 臣才疏学浅，只能替皇上做些小事，尽忠而已。 话不能这么说，要说朕读书呀，朕还是世奇领我入的门径。朕年少时读书，拿出任意诗文，世奇便能知其年代，出自谁家。后来朕日积月累，自然也就知道了。 皇上天资聪颖，真是神人也。 陈廷敬听着皇上赏识高士奇，心里只有暗叹奈何。当年高士奇怀里常揣着几粒金豆，寻着空就向乾清宫公公打探皇上这几天读什么书啊，读到什么地方了。问过之后就递上一粒金豆子，高士奇立马回去翻书，把皇上正读的书弄得滚瓜烂熟。事后只要皇上问起，高士奇就对答如流。那个时候皇上年纪小，总以为高士奇学问很大，殊不知乾清宫公公私下里给高士奇起了个外号，叫高金豆。一时间高金豆成了公公们的财神，有的公公还会专门跑去告诉他皇上读什么书。当年张善德年纪也小，老太监免不了欺负他，陈廷敬看不过去，有机会就替他说话，所以张善德便一直感念陈廷敬的好处，知道什么都会同他说。今儿个皇上十分高兴，在南书房逗留了半天，尽兴而归。送走了圣驾，明珠问道： 陈大人，您既然以面奏皇上，我就不好多说了，可我替您担心呢。 明大人替我担心什么？ 陆、少、刘三人官品自是不错，但性子太刚，弄不好就会惹麻烦，到时候怕连累着您呐。 只要他们是好官清官，连累了我又何妨呢？ 明珠本是避着人说这番话的，高士奇却尖着耳朵听着了，居然还插话说： 明大人何必替陈大人担心呢，人家是一片忠心，张大人你说是吧？ 张英愣了愣，猛然抬起头，不知所云的样子问： 啊，你们说什么？ 明珠含蓄地笑笑说： 张大人才是真聪明。 陈廷敬也望着张英笑笑，没说什么。他很佩服张英的定性， 可以成天半句话也不说，只是低头抄抄写写，不是猛然间想起，几乎谁都会忘记南书房里面还有个张英。张谦的差事老没有吩咐下来，很不畅快。夜里他拜访了陈廷敬，张谦在陈廷敬书房里坐下，唉声叹气： 哎呀，我去过吏部几次了，明珠大人老是说让我等着，他说我补个正四品应是不用说的，也可破格补个正三品，最后还是要看皇上的意思。我蒙廷敬兄在皇上面前保举，回京听用，感激不尽呐。廷敬兄可否人情做到底，再在皇上面前替我说说呀？ 张谦兄，我不方便在皇上面前开口啊。虽说举贤不避亲，可毕竟你我是儿女亲家，会让别人留下画饼的，我怕替你多说了话反而对你不好。 哎呀，廷敬兄是在担心明珠吗？ 明珠做事乖巧得很，不会明着对我来的。 那还有谁呀？ 高士奇呀。 高士奇同你我都是故旧，他为什么要同您过不去呢？ 你久不在京城，不知道这宦海风云，人世沧桑啊。高士奇是索额图的门下，索额图同明珠是死对头，而索额图又一直以为我是明珠的人。嗨，他们之间弄得不共戴天，却硬要把我也牵扯进去，无聊至极。我又不能向他解释，难道我要说清楚自己不是索额图的人，也不是明珠的人吗？我谁的圈子都不想进。 高士奇不过是一个十六品俸禄的内阁中书，所任之事只是抄抄写写，他是哪里来的气焰啊？ 你不知道，高士奇最会讨皇上欢心。您知道高士奇胆子有多大吗？他把赝品匡庐图送给了皇上，这可是欺君大罪呀，我却只能闭口不言。 这是为何？ 我说了不等于说皇上是傻子吗？ 这个高士奇真是胆大包天呐，一个六品的小吏。 哎，好在只是一副假话，也不至于误君误国，我就装聋作哑过去吧。 廷敬兄，索额图已经失势了，照说按高士奇的人品就不会紧跟着他了呀。 高士奇怕的偏不是皇上，而是索额图。索额图是皇亲，说不定哪日又会东山再起。皇上不会杀高士奇，索额图保不定来了脾气就会把他杀了。 张谦出了陈家，独自在街上徘徊，犹豫多时，干脆往高士奇家去，心想高士奇虽是小人，但求他办事儿，兴许还管用。高家门上却不给张谦面子，只说不管是谁，这么晚了高大人早歇着了。张谦心里着急，想着自己同高士奇多年的故旧，便死缠硬磨。门上其实是见张谦不给门包，自然没句好话。张谦呢不懂规矩，说着说着火气就上来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威名是姓穆，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泉眼无声心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感谢十多年来祥康人的陪伴和信任。又到了每月一次巡回大课的日子，这次的巡回大课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全新的知识内容，根据有形于内必形于外的论据，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查病和经络穴位按摩的知识内容。21号厂桥店，22号朝阳店，23号通州店，24号丰台店，25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和姚老师继续结合昨天给大家讲的内容往前接着说。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李老师， 哎，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谈到了这个春季养生，就是说的这个季节养生的这个意义和作用。 嗯， 不仅仅是对这个膝关节，对咱们这个全身的关节都有一个呵护的作用。 这就是讲到了我们这个肝啊，首先一定要了解这个气候季节的一个特点，而且特别要了解我们自身啊。我们讲了关于肝方面的生理方面的知识，临床常见的一些病理症状啊，疾病啊，了解这些，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而且解决起这些问题就容易多了，就简单多了。 利用这个季节，利用这个春天通肝和肝的这些功能和容易诱发的一些疾病，和大家结合的这么讲。 什么叫自然呢？什么叫顺其自然呢？一切要顺其自然，要在自然中努力。怎么去适应？你首先要了解自然现象、自然规律，要了解我们自身的这生理，在气候季节啊变化之下，哎，也相应的发生变化。 对，就是了解我们这个生活的环境。 所以这样做起事来，叫顺势，而不叫逆势。 目的就是要达到真正的天人合一， 这是咱们的一个主题，这是也是一个精华所在。所以大家听这节目啊，一定要了解这个节目的一个特点特色，是不是这样？ 是的。 哦，有人听我们这节目他就感觉到了啊，我们吃什么东西，不管什么季节，不管什么体质，是吧？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养生就偏离了，是不是？ 对。 说有的人适合，有的人就不适合。有的呢在这个季节适合，你换一个季节就不适合。 因为养生保健不仅仅包含的是吃。 对。 其实这就是一个误区。 误区。我们把这些呢所有相关的一些知识都给大家呢呈现出来。啊，目的就是说呢，一种病啊它会影响到什么呢？这影响到其他的系统、脏腑、器官，它是要一个整体的观念啊。你不管是养生啊保健，你还是啊有疾病啊，我想呢尽快的好，那就是康复呗。这些呢都应该有一个整体观念。所以大家呢在这个调养方面，把这些知识，要把这些方法要融在我们生活当中，而且呢要把这些知识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啊。你比如说我们呢谈到了综合的方法，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有病了要搞什么呢？现在我们有些病人呢在这方面由于不清楚，有了病就一味的治啊。怎么去治？三靠，靠医院，靠医生，靠吃药， 靠打针，靠手术， 对，整个把自身的这个主动权，自己承担的责任 全都放弃， 就忽视了调和养。 实际上这个问题啊，我们曾经给大家问过，这个疾病是治好的还是调好的呀？然后很多人都会说，那肯定是这疾病有病你不治，那怎么会好呢？是吧？你治你不吃药，是吧？不打针不输液，能好吗？ 实际上他忽视了治再结合的这个调和养，才达到一个完美的组合。 所以现在啊，人们对于治字比较呢重视，但是呢，对于这个调，这个还缺乏应有的这个重视程度。所以我们可能啊，大家经常听这话，而且呢，大家也口碑相传这句话。我想我说起来呢，大家也一定不陌生。哎，你比如说，人们常说什么呀？人有病啊，就得三分治啊，七分调啊，或者三分治啊，七分养啊，是不是那么说的？ 可是真正病来了，却忽视了这个七分的调养。 我们还要把这些啊，就是前人留下来的经验的总结，我们要承袭下来。但是很少人把这句话，做深层次的去悟下，去了解下。 对。 在这方面啊，我们一定要提示大家，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老、体弱、多病的人，慢性病，这个呢，一定把他的注意力、着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就放在这个调上。这点呢，这是关键性的啊！你只有有这个思想意识啊，你重视这个，你才能对一些调的方法，你才给予高度的注意。你思想不认识上去，就是有方法怎么着，你不认为他能好病，你怎么会去运用去呢？从思想上你就没有相信。 第一，要从思想上、观念上有一个改变。 改变，这就叫战略，战略思想。这样呢，我们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而且呢，不关心对这个药啊、对身体的这个损伤这个方面可能大家我不用多说了，大家可能都了解了，在医学界也得到了共识了什么共识啊？药源性的疾病，这不就清楚了吗？如果我们把这个能够分清楚了，什么病该治什么病应该调，这样呢我们就有的放矢了。我们在谈到治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呢？不是说我们一说调养，一说调治，它也是治的一种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过去的这个治字现在人们的理解太单纯了，就是个治疗。实际上呢这里边是有治理，有个调理的这个含义所以过去的文言文了一个字儿可以有多种解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清楚了什么病应该治，而且应该要及时的治，要早治。这样我们把这个在我们心目当中就能够科学的处理什么病啊？传染病你怎么办？你就得治而且你要马上治还要注意隔离急性病、突发病、危重病，你不治行吗？你治得慢了，这人可能就没了，是不是这样？这些都必须得治。还有一些呢，器质性疾病什么亚健康什么疲劳免疫力低慢性病肠胃不好精神不振浑身懈怠打不起精神来你说这个怎么治 那就得要靠调和养了。 对了，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清晰你比如有时候感冒又年轻的感冒了，吃点药不吃，一扛过去了吗？人家扛过去了这在汉代人就有就讲了还经走过这一圈这经这个病邪就出去了。你吃药也是早不了一两天好。所以有人呢一感冒了一发烧了赶紧就得吃药。这种思想意识对不对？ 对。 啊，有了病应该重视。但是呢，因为他不了解这个，你比如说像这感冒了，你回去泡泡脚，你看看啊，你受了风寒了，一泡脚额头得泡出凉汗来啊。 对，把体内你今天受的这个风寒给它排出来， 那它就好了吗？ 嗯，就是你讲的，利用这个皮肤，利用我们的毛孔把它散出来。 所以有些事儿啊，你看具体情况啊，特别有呼吸系统人啊，还有心脏不好的人，哎呀，你得格外的格外的注意。他们自己知道为什么，可能直接就威胁了生命。有人这些老病这没把他怎么地，结果一场感冒，好，这人结束。有没有要临床这情况？ 有 有。所以这些呢，哎呀，他说最害怕天凉啊，一天凉会怎么样，一遇到冷怎么样， 一受风一受寒就很容易感冒， 这叫诱发。实际上呢，你光害怕有用没用呢？是没有用的， 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啊。所以你不如你多做点预防工作啊，你早晨起来你做做五步操啊，搓搓鼻子，鼻子是什么呀？肺之窍啊。一感冒叫什么呢？上呼吸道感染。鼻子呢就是门户，肺的门户。 很多人每天坚持那个泡脚啊、五步操啊、推肚子，他们总结出了一套经验来，说这个三部曲是预防感冒的三道防线。 没错，这三部曲每一部曲啊，它都有自己的优势。三种方法有机的结合一起，三股拧成一个绳，是不是有劲儿没劲儿？ 有劲儿， 有劲儿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设置这个三部曲？大家一定要明白，不要有病就知道个治，三分治七分调。 对，就说的这个七分调吧，李老师。 嗯， 我有一句话，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来说说看。 就是这个调和养，实际上就是挖掘和调动这个身体的正能量。 没错，说的非常非常好，把你的体质的内在的这个潜能调动起来啊，然后呢，我们去和啊侵入到我们机体的这些有害物质，是吧？来去抗衡，那你还会得病吗？ 不会了 啊！你就正能量啊，你实力足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一定把这个重视起来，挖掘自身的，就姚老师刚说的，挖掘你自身的正能量。 对，来抵御这些外邪。 是这样的。不要小瞧一个感冒啊，一个感冒它会引发很多种疾病啊。我们最简单的是一个鼻炎嘛，啊，上呼吸道感染，很多人呼吸系统有毛病，他没有认识到是他惹的祸，不认为啊鼻炎呢、啊、感冒了囔囔两天鼻子，没有认识他的危害性。但是一旦你忽视他了，给你留下病根了，急性的变成了什么了？慢性的了，这留下病灶了。你只要吸进去，就带着这个细菌，带着病毒，就直接啊，通过你这鼻腔，到了咽喉了，到了气管了，这个到了支气管了，到了你肺里了。你天天吸气，天天要携带这些东西，但是你每天去做这个啊，每天坚持做这个五步操，有人怕费事儿。你最后你算这一账啊，你一旦得了病，暂且不说你受罪花钱啊，你一忽视它了，因为感冒啊发生了鼻炎、鼻窦炎啊，有的呢还深额窦炎，会怎么样？反复得看吧，晚上睡不好觉吧，受罪。我们跟大家说了啊，对待这个疾病，你是主动出击啊，是吧？超前防御啊，啊，把战场干什么呢？你别在身体里摆战场，跟疾病做斗争，是不是？啊，我们有几道防线，啊，首先这个防线就是防疾病上身，在我们体外与它做斗争，这就叫预防，这就叫养生。另外你扩胸，扩胸增加什么呢？心肺的功能啊。 对，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哎，对了，一扩胸， 是吧？我们两个乳房中间有一个什么？ 胸腺。 胸腺。啊，气会痰中，所有的气都由它来管。而且我记得，要是咱们有个专题讲气是百病之源。 对。 有这个吗？ 有。 你看看，他为什么身体做上咱们这一套的养生保健的方法，身体得到一个质的变化。所以大家去悟，我们编排的三部曲也好，我们编排的五部操也好，里边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一扩胸怎么样？振奋胸阳。 对，也在调我们的人体的气机。 你看看，还有啊，你经常做这个扩胸运动，你会到老的时候弯腰驼背吗？哎，所以说我们经常做这个动作，我们把脖子搓热了。为什么要搓脖子？ 当人们发冷的时候，首先第一感觉的就是脖子发凉。 但为什么脖子发凉啊？就是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这个膀胱经，肾与膀胱相表里，膀胱经是最长，在人体循行的这个线路，它是最长， 而且是穴位最多的这么一条经络。 嗯，它线路长，它站头就多嘛。 对， 是不是啊？我们就把这个穴位当成了啊这条公交线的站点，67个穴位啊，它行于什么呢？行于我们是吧？脖子、头顶吗？从这上来，就是从我们五步操的睛明穴开始。这个膀胱经，我们曾经给大家说过， 在人体当中，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什么作用？ 护表的作用。 没错， 就是抵御外寒的作用。 它就是跟我们这个身体啊设置了一个屏障，是吧？不受风寒了啊。你通过一按它，激发膀胱经的精气，这不就是调动吗？调动完之后呢，这不正能量就有了吗？然后你的屏障开始什么增加病力啊，如果我们膀胱经济足，它就不容易得肝。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感谢十多年来祥康人的陪伴和信任，又到了每月一次巡回大课的日子。这次的巡回大课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全新的知识内容，根据有形于内必形于外的论据，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查病和经络穴位按摩的知识内容。21号场桥店，22号朝阳店，23号通州店，24号丰台店，25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是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哎，你好啊。 我要跟您谈谈我的收获。 哎，好的。 我是三官病，慢性鼻炎。通过您那个自然法呀，泡脚推肚子，喝茶，效果都很大的明显。我好的呀，主要说是我这个头发都变黑了。我主要做的是干梳头。 哦。 哎。这颈椎病的这脖子主要是搓脖子，喝他的茶，现在也不响了， 没音乐了， 没有音乐了，这个您说的没有音乐，哎呀，我这十分的感谢你，我非常激动啊， 你坚持的，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说我爱人的吧，其实糖尿病，糖尿病啊，就是无糖整的喝了3年，现在是恢复了。 哎呦， 我真高兴！真的，我爱人十分感谢你。第二点是他这个跟我同岁，出现这老年斑了。 哦， 这回抹着酒啊，还有泡脚红花雾这个呀，哎呦，现在都是平了。 这老年斑平了。 啊，对，他脸上不少，后背上尤其是后背上那几个大的。 哦， 哎，现在都冒着都平了。那人都好问，你怎么回事？这老年斑怎么没了都？没给你失掉这斑怎么没了都？ 那 好多人都问他，现在50多岁了，人问他，你可不像，你像40岁。 嚯，他耐听，我想你更耐听啊！ 对了， 不然更漂亮。 我的体验这几年我的体会啊，就是您说那个三靠变成三头， 哎， 我是这方面认识。 嗯， 哎，你从不信到信， 对， 那观念转变， 嗯， 确实是有一个过程， 有一个过程。 对了，自然把这种要坚持下去，我认为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事业。 这可不容易坚持， 嘿，这不容易，你付出的辛苦忒大了，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哎呦呵，你倒关心起我来了， 啊、 谢谢、 啊、 谢谢。 别的我就不说，还有一个好的，我有一个妹妹， 嗯， 乳腺增生， 嗯， 乳腺增生，她这是三年了， 嗯， 就是喝茶这个喝酒， 嗯， 抹酒， 嗯， 切吃饱， 对， 哎，这回跟我聊的， 嗯， 因为没了，复查上医院复查没了。 看看， 这是1.4×1.7， 哦，现在就是彻底没了，检查 彻底没了，这才跟我聊，这笑呀乐呀， 这就放心了。我们 您说，您说高兴不高兴？这还是您的功劳啊？ 不是，这是大家积极的运用、积极的配合、积极的反馈。 对，把这个效果反馈出来，大家才知道、 嗯、 了解。 对 对，这一传播是吧？你看，将来你这个问题就解决女性问题。现在女性问题。乳房里有块的可是不少啊， 对呀，忒多了呀、 啊、是是，你说这种方法又安全又简单还省 钱，对，确实是， 是不是 养生堂表扬的话就不说了，确实大伙够辛苦的了啊。 哎， 有一个问题现在困扰着我， 嗯、 哎，我爱人呀是有一礼拜了，我他这个就是右胳膊肘到右肩膀上那个肌肉啊老窜着疼， 哦， 我拔过来拔住了那水泡啊，我就想问你如何调理。他现在就是下午重晚上重，不说那么疼，哎、就是酸胀，哎、有时加着疼， 他又有虚又有瘀啊。 嗯，对， 你别说啊， 那肯定是啊、我现在就说有什么方法给他调 啊？咱们首先啊，咱先把这个他的病、 嗯、 是吧？ 嗯， 这些定位定性是吧？你比如你说了啊，下午和晚上夜间疼的厉害、 嗯、 是吧？ 嗯 嗯，这我们定了，有病必瘀。还有还发酸， 对对对是， 哎，发酸呢、啊，无力啊，这是虚， 嗯， 一般呢，这临床上很少有啊，单纯的啊， 嗯， 它都是交错在一起，乱麻一团， 哎，对对对对， 是 那么回事， 意思， 我这会儿是真着急了， 哎，所以这时候呢，你就得耐着心来说，你比如说你通过拔罐子， 嗯， 这样拔罐子这里拔出什么来，这里边都能够看出病来，哇。才拔了5分钟就出水泡了，这甭问了。 对，出水泡了， 这就是出了汗以后、 嗯、 着了寒了、 嗯。 哦，这有湿，你看这、 嗯、 这分析嘛，是不是？ 嗯、 把它分析透了、 嗯、 啊，分析透了有针对性的、 嗯， 哎，我们采取相应的一些，那这样效果就快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嗯，对对对， 哎，另外呢，它哪个部位？你比如说一个胳膊疼。啊，你比如有的人不能高抬，有的呢不能用前身，有的不能后背，啊，你看看， 他这不是50肩吧？ 他可不是50肩啊， 就是50肩 啊。为什么是50肩？啊，40，人过40，天过5，说的是阳气， 嗯， 阳气不能上升，啊，就是气啊，弱了以后呢，它不能啊，气弱了它不能上升，血呢也不能上承，哎、所以造成了我们上半部啊，就肩周啊，啊，大家都能表现出来，但是表现脑的，慢慢记忆力减退，他们有感觉，是吧？但是他胳膊抬不起来，特别明显。实际上，当你胳膊抬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是吧？你的气，你的阳气也好，是吧？就弱了，明白这意思了吧？ 明白了。 好，今天时间到了，是吧？我们只能说到这儿了。 嗯。 好，谢谢。 那朋友们再会， 拜拜。 嗯，好，感谢二位老师。嗯，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